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奥运历史见证过许多著名人物的诞生，他们或对奥林匹克的历史推进有着卓越的贡献，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完美地诠释了奥运宗旨。对运动员而言，竞技场是一个残酷的世界，非胜即败。然而纵观现代奥运史，有过成百上千创造和打破纪录的天才运动员，但真正为后人所记挂和钦佩的，不是竞争，不是角力，而是那些在境界上超越了赛事胜负的选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人物之谜，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奥运冠军第一人徐海峰。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在国家射击训练基地的中央广场上，有一座引人瞩目的雕塑，那是一把枪，一把特殊的射击手枪。雕塑的原型就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创造了历史的那把枪，它为中国夺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奥运金牌。24年前，这支枪出现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赛场，握在了中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的手中。当最后一发子弹射出之后，徐海峰站在那个不到2平方米的射位上，用手中这支中国制造的比赛用枪，为中国的奥运历史填写了辉煌的一笔。而这彪炳历史的战绩，使他和他的枪都具有了不可复制的历史性。中国的奥运冠军越来越多，但徐海峰永远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984年的7月28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共有140个体育代表团报名参赛，中国派出了225名运动员、50名教练组成的强大阵容，参加篮球、排球、田径、体操、游泳等16个项目的比赛。这是中国在阔别奥运会52年之后第一次重返国际奥运大家庭。开赛第一天，射击选手徐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勇夺冠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徐海峰的队友王义夫位列第三位。由于组委会并没有想到开赛首日中国就会有2人登上领奖台，所以不得不使用了直升飞机空运5星红旗到颁奖现场，颁奖仪式也因此在赛后半小时才得以进行。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夺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迎来了中国奥林匹克历史上的新时代。当徐海峰获得了冠军，实现零的突破的那一刻，多少中国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们记住了零的突破这四个字和创造这四个字的徐海峰。然而在徐海峰的心里，却经历了一段历史上最漫长的等待，才等来了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那一刻。那短短的十几分钟，成为了徐海峰人生当中最短暂却又是最漫长的一次等待。当徐海峰的60发子弹全部打完时，报靶员报出了569环的成绩。按照这个成绩，徐海峰应该获得冠军。在场的中国人欣喜若狂，包括现场的教练和记者。然而只有徐海峰并不激动，他知道569环的成绩不会是最终成绩，报靶员要把靶纸拿给裁判长验证时才能得出最后的成绩。因为20年前还没有电子靶，还是根据报靶纸上的靶眼人工计算环数，而且当时的裁判中有很多是临时培训的志愿者，只有少数的国际裁判。所以虽然报靶员已经报出了569环的成绩，但是徐海峰还是很紧张，脸上的肌肉始终紧绷着，眼睛始终跟随着裁判长，生怕错过裁判长的每一次摇头、每一次摆手，甚至每一次眨眼。徐海峰就是怀着这样紧张的心情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滞了，一分一秒都像老牛在拉破车一样走得不紧不慢，直到裁判长挥手示意通过，徐海峰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迟到的笑容。很多人都有过因为紧张而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的经历，但是对于徐海峰而言，这短暂的等待比一个世纪还长，但是等待换回的意义却使着更多的人在多年之后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包括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因为徐海峰是他以奥委会主席身份颁发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 1932年，一个名叫刘长春的中国人来到洛杉矶，他用坚毅的眼神倾诉着一个人的奥运。52年后，来自安徽的小伙徐海峰同样坚毅地举起手中的那支枪，击落奥运首金，打破了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等待。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奥运冠军第一人徐海峰。 徐海峰的父亲许银之是解放军的炮兵副连长，后来转业到了体院工作。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徐海峰从小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一支自己的枪。上初中之后，徐海峰由于沉迷于打弹弓，以至于荒废了学业，留了级。不过徐海峰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责备他，在和儿子同行在通往学校的路上时，他突然站住，指着路旁树枝上的麻雀要儿子打给他看。徐海峰高兴极了，忙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子，弓举弹发，麻雀应声落地。那一刻，徐海峰从父亲的眼神当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关于打麻雀，还有一段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当年徐海峰在和县新桥中学读书时，坐在教室里的第二排课桌听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的树上有一只麻雀，便悄悄地掏出了弹弓，手起却落。一时徐海峰打弹弓的本领轰动了全校，传遍了全校。青年时代的徐海峰最大的愿望是当兵，只可惜因为超龄四个月没能成功。一气之下，徐海峰用积攒下来的几十块钱买了一支当时看起来绝对是奢侈品的气枪。后来县体委射击队的教练听说县里有个弹弓王，气枪打得也很有准头，就把他招到了射击队参加了训练。这时候距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还有5年时间。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老百姓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平凡的生活中兢兢业业地奋斗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人们当时最享受的娱乐生活就是刚刚开始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1984年农历鼠年的春晚，穿着一身中山装、戴着金丝眼镜的香港歌星张明敏第一次出现在了内地舞台上。他凭借着一曲《我的中国心》唱红了大江南北，唱到街知巷闻。而当时27岁的徐海峰在不经意间也迎来了他人生华丽的转弯。在那个时代，中国太需要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了。一件事，一个英雄式人物的出现是如此的振奋人心。徐海峰就是那无数有着滚烫中国心其中的一个。那一年27岁的徐海峰带着自信出征了奥运会，尽管练习射击还不到两年。徐海峰是在1983年11月调进国家队的，在当时集训的6名队员中，他知道自己的基础最差，因为训练的时间最短。徐海峰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国家队这个高水平的地方能把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提高就行了，所以他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参加训练，从来没有去想进了国家队就要参加奥运会，就要拿好成绩。抱着这样朴素的心情，徐海峰真的来到了洛杉矶。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他没有出现在入场的队伍中。不是27岁的徐海峰不爱热闹，而是他想让自己最大限度的平静。即便是这样，比赛中还是发生了一件让徐海峰后怕的事情。 1932年，一个名叫刘长春的中国人来到洛杉矶，他用坚毅的眼神倾诉着一个人的奥运。52年后，来自安徽的小伙徐海峰同样坚毅地举起手中的那支枪，击落奥运首金，打破了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等待。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奥运冠军第一人徐海峰。 比赛的头天晚上，一般人都紧张得睡不着，但是徐海峰那天却睡得特别好，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因为驻地离奥运村很远，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场地之后，徐海峰就把枪跟子弹全部擦拭了一遍。后来队员们总结，子弹不该擦，因为子弹擦了之后反而对精度有影响。那时候的徐海峰还不太懂，他用的子弹是1975年产的，弹头都已经氧化发白了，所以就拿油布给擦了。拿着擦的正亮的子弹，徐海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比赛。和徐海峰一起比赛的还有他的队友王义夫。打了不到30发，徐海峰停了下来，他跑到射击场的外面，坐在台阶上一坐就是半个小时，等心情调节好进来再打。其实徐海峰的慢条斯理的打法在射击队内是很有名的，当时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赛场上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进行着比赛。当徐海峰打完最后一枪，组委会宣布他获得奥运冠军的时候，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奏响，当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最高的位置，现场所有人都喜极而泣。但是徐海峰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沉稳，在他的脸上只能看到一丝微笑。1942年，一个名叫刘长春的中国年轻人来到洛杉矶，他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却用坚毅的眼神倾诉着一个人的奥运，一个人的颂歌与悲歌。52年之后，来自安徽农村的年轻小伙子徐海峰同样是如此坚毅地举起手中的那支枪，他击落了奥运首金，打破了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等待。从1932年刘长春孑然一身参加奥运会，到1984年徐海峰拿到奥运首金，中国人为了一枚小小的奥运会金牌等待了52年。而巧合的是，从第一次参赛到拿到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地点都是在美国的洛杉矶。与刘长春桀骜地走下田径场一样，徐海峰 骄傲地走向了射击场。他与刘长春一样，改写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说完了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徐海峰，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跳水皇后伏明霞。伏明霞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父亲傅一军是湖北省输变电公司车队的钣金工，母亲也在车队工作。七岁以前的伏明霞是只旱鸭子，不仅不会玩水，还怕水，连小河小沟都没去过。她与水的缘分全是因为爸爸傅一军而起的。傅一军认为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给人带来身心的快乐，练好了还可以为国争光，给祖国带来荣誉。所以当两个女儿出生后，他便经常带着女儿玩，培养他们的运动兴趣。1982年春节前的一个周末，全家人从奶奶家吃完饭往家赶，傅一军蹬着自行车，突然发现一根电线杆上贴着武汉市业余体校招收体操运动员的招生启事。他赶紧停了下来，招呼家人下来看看。哎呀，还不收费嘞！傅一军喜出望外，两个女儿身材都比较娇小，练体操还挺合适，就算是去锻炼锻炼也行啊。和妻子一商量，妻子也非常赞同。后来大女儿伏明艳在父亲的逼迫和哄诱之下走上了体操之路，但是二女儿伏明霞那时还太小，教练没有收下她。傅一军想，进不了体操队，那就跟着自己学游泳吧。谁知道伏明霞见到水就怕，傅一军只好作罢。从那以后，伏明霞就经常跟着姐姐去业余体校玩，看着姐姐练体操，竟一下子着了迷。他先是在场外看，接着就在一边模仿，不一会儿就光着脚丫进了训练场，又是踢腿又是弯腰，逗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后来姐姐进入了湖北体操队，小明霞眼红极了，吵着闹着要跟着去练。他也盼望自己快点长大，能像姐姐一样当一名体操运动员。五岁的那年暑假，父母拗不过伏明霞，让他参加了武汉体育馆举办的体操夏令营。他每天提前到训练场地练得有板有眼，夏令营结束前他就成为了业余体操训练班的正式成员。伏明霞的专注深深打动了教练员，但是不久后教练员发现他的关节韧性较差，不利于将来的发展。但是不论教练员和父母如何劝说，伏明霞就是不改初衷，依旧坚持训练。有一天，体操队的教练找到傅一军说，霞霞的体格并不适合体操，但却十分适合跳水，只是小霞要是再不抓紧时间参加专业训练，很有可能会丧失掉美好的前程。这下傅一军可犯难了，这伏明霞生来胆小，从未下过水，怎么能学跳水呢？他跑到跳水教练那儿去请教，教练告诉他，每一名跳水运动员一开始都是害怕跳水的，克服了心理障碍，加上正确的训练方法，就可以做好这项运动。得到了教练的指点，傅一军心里有底了。回到家，他把教练的话传达给了女儿霞霞，并且添油加醋地做了许多解释和鼓动工作。伏明霞这才把一张哭丧的脸舒展开，从紧抿的小嘴里挤出了一句话，爸爸，您陪我学，我就学。那时的小伏明霞才七岁，根本没有见过游泳池这种专业的训练基地。曾经陪同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的爸爸，为了克服他的恐水症，让女儿熟悉水性，首先牵着女儿的小手一起下水。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样不行，只要一下水，伏明霞就抓住他不放。经过了几天的思考，他发明了一种土方法，在女儿腰上拴一根绳子，另一端缠在自己手上，让女儿在游泳池里扑腾，这样既可以保证女儿的安全，又可以让女儿得到正常的训练。 我们知道跳水运动最需要的就是胆量。刚开始的时候，小明霞在游泳池边战战兢兢，根本不敢往下跳。傅一军自己先跳进了池子里，大声叫：霞霞，勇敢点，不用怕，爸爸在保护你呢。小明霞犹犹豫豫地走进水面，伸脚一探，扑通一声掉进了水中，刚好落到了爸爸的臂弯里。几个回合下来，小明霞有了安全感，也就不怎么怕跳水了。不过几个星期就学会了游泳。福明霞走上了跳水之路，跟她家人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那时候福明霞压韧带特别费劲儿，爸爸妈妈就帮着她压腿。每天晚上两个人轮番在小福明霞的膝盖上坐10分钟，疼得她直掉眼泪，但是福明霞从没有间断过。就这样，泪水和汗水伴随着她学会了跳水，伴随着她走上了领奖台。 14岁时，他夺得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0米跳台冠军，成为奥运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随后，他的照片被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也创下了中国运动员之先河。此前一年，他还赢得了第6届世界锦标赛跳台桂冠，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并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跳水皇后福明霞。 1990年5月，11岁的福明霞首次出国参加比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跳水邀请赛上，她力挫群芳，一鸣惊人，以136.99分夺走了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跳水冠军。同年的8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友好运动会上，福明霞在10米跳台上又摘得一金，各界舆论纷纷称她为跳台上的小天使、小彗星。1991年第6届跳水世锦赛上，12岁的福明霞再放光芒，在10米跳台决赛中，她连连挫败奥运冠军，自己的队友许艳梅和原苏联世界杯冠军叶莲娜等世界名将夺得了桂冠。这一次，她作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14岁的福明霞参加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在这次世界体育盛会上，福明霞过关斩将，直奔10米跳台决赛。但是在决赛中，福明霞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在前三跳中她落后于其他对手，但是过硬的心理素质让这位只有14岁的小姑娘格外的镇定和沉着。第4跳她跳得很好，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越跳越好。在跳最后一个动作前，福明霞已经把劲敌甩掉了近60分。最后一跳，福明霞的动作是向后翻腾3周半，他把这个动作发挥得无可挑剔，获得了全场最高分80.17分。跳水队的总教练兴奋地对记者们说：这丫头好样的。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福明霞以其高超的技术和纯真的气度赢得了裁判和观众们的一致青睐，许多媒体都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福明霞的跳水动作：当跃身离开跳台时，他似乎停止了时间，他好像热爱天空，想要停留在那儿。他的动作是史无前例的，福明霞的表演是绝对值得让人叹服的。美国的《时代周刊》的封面出现了福明霞的英姿，题目是《奥林匹克高度：中国金牌获得者福明霞》。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福明霞又一次征服了全世界。在这届奥运会上，她独领风骚，一人赢得了跳台和跳板2块金牌，成为了奥运会上的双料冠军，为中国跳水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1999年，福明霞再次复出，并于2000年3月进入了国家集训队，9月第3次出征奥运会，结果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了3米跳板单人金牌，并且与郭晶晶配合夺得了3米跳板的双人银牌。同时，福明霞也是我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实现3连冠的运动员。可以说，福明霞堪称是世界跳水史和中国奥运史上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好了，